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4集，朱顺子忽然指着一个方向说道：“ 夏侯，那个人要逃。” 夏侯炼转过眼去，那人捂着手没命地往林子外面跑。夏侯炼从地上捡起一把刀，用力抡出去，狭直的长刀打成一个金色的旋，戳穿那个人的身体，将他整个钉在树上。 夏侯，咱们都主是不是被设计了？ 朱顺子蹲在地上苦着脸， 怎么咱们老是遇上这种事儿啊？早知道我就不该叫你来，我自己也不该来。 广陵寺已经是一个沙场了，姓万的不知道派了多少禁军过来，山里不安全，你还是回去吧。 夏侯炼把三角眼怀里的碧玺珠子抽出来放进兜里，那个老大身上还有一把两尺长的短刀，夏侯炼把它捡出来挂在自己的吃虎格带上。朱顺子迟疑道： 咱们要不一起走吧？都主，哎呀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咱们虽然在东厂干活，但也犯不着把命搭进去。 不行。 夏侯炼低头清点身上的兵器， 以前答应他的事儿我没有做到，现在一定要做到。你走吧，后会有期。 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往林子里走了。朱顺子看着夏侯炼的背影待了会儿，他觉得夏侯炼像一匹孤狼，林子里布满了陷阱，禁军像猎狗一样四处逡巡，可是夏侯炼就这么进去了，仿佛只要有了嗜血的獠牙，粉身碎骨也无所畏惧。真是个傻子。朱顺子吸了吸鼻子，也掉头跑了。夏侯炼心急如焚，沈觉受伤了，而且很重，如果不得到妥善处理，他很可能会死。夏侯炼不敢想，他只能不停奔跑，寻找一切能找到的蛛丝马迹。他爬上树，扒在树顶眺望远方。广陵寺的山场满是树，暗黄色的夜浪在风中翻涌，一波一波地荡过来。视线近处有一道横断，那是山崖，崖下是磨崖石刻。800步外发现一队人马，夏侯炼抓着树枝荡过去，黑色的身影鹞子一般穿梭林间，谁看了都会惊讶于他的敏捷。这得益于夏侯炼在伽蓝里漫山疯跑的锻炼，他的腰力和臂力都远胜于常人。兵士的影子渐渐清晰，夏侯炼悄无声息地攀上一棵老槐树，无声地倒挂着探出密密叠叠的枝叶，仅仅露出一双黑色的眼睛，如果有人看见一定会吓一大跳。这是一副诡异的场景，刺客如同蝙蝠一般挂在枯黄的枝叶里，沉默地注视下面的人们，像一只等待狩猎的鬼魅。一个兵士蹲在地上，用手摸了摸树干，口里喃喃说道： 沈烟往北面去了，咱们走错道了。 有人应声说道： 之前不是往南走吗？ 记号变了。 那兵士说道： 你看，现在粗的一边向北，细的一边向南，这沈烟真是不认路啊。往北是山崖，他压根没路走。 一个黑影照在他的头顶，他没有在意，只听见头顶一个声音问： 什么记号？你在看什么？ 就这个呀，不是万大人告诉咱们按照记号走的吗？ 他说着忽然咬住了舌头，迅速拔刀回头。这个声音他没听过，不是他们对的，刀被打飞，一柄刀刺入他的肩膀，把他钉在树上。他痛叫出声，同时惊恐地发现他的同伴已经都死了，尸体直挺挺躺了一地，都面朝他的方向，嘴微微张着，全是惊恐的表情。 这说明这个男人逼近他们的时候无人发觉。男人捂住他们的嘴，从背后一个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。他像一只鬼，逼近的时候没有声音，杀人的时候也没有声音。现在轮到他自己了。男人低头看着他，咬着牙一字一句地问道， 这个记号是怎么回事？ 他摇头说道， 我不知道，是万大人说的，跟着记号走就可以找到沈爵和那帮烟贩子。 东厂有多少人在山里？ 不知道，他们散开了，我们杀了几个，还有很多不知道躲在哪里。 夏侯炼蹲下来拍拍他的脸说道， 你怎么知道这个记号指的是都主的路线，不是其他贩子的路线？ 他结结巴巴地说， 是我猜的，这些记号里总有几条粗一点。 你还知道什么？ 他茫然地摇头。 撒谎会死的。 夏侯炼冷冷地说。他哭着说道， 我不敢，我不敢骗你。 夏侯炼把刀拔出来割断他的喉咙，鲜血飞溅，染红了夏侯炼半边的脸。 可我骗了你，抱歉，不撒谎也会死。 夏侯炼站起身来，焦躁万分。沈爵不仅受了伤，身边还有细纵。他一拳打在树上，恨不得把山里所有的禁军都砍了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夏侯炼回过头，面前是一队十人禁军小队，环锁铠，雁翎刀，落叶纷飞中，他们的铠甲刀鞘上流淌着凄冷的光芒。 是敌是友？ 禁军疑惑地看着他，有人看见落叶里的尸体，吼道： 是沈燕的走狗。 夏侯炼按着刀柄，指节噼啪作响。他舔了舔牙齿，缓缓拔出长刀。叶落如蝶，秋风萧瑟，孤身的刺客哭立于尸堆。禁军们吼叫着扑向他，他双手握刀，抬起头，亮出刘海下狼一般凶狠的双眼，霎时间杀气如山。 报！东厂有个疯子，见人就砍，见人就杀，咱们已有八队人被他杀光了。还有三队剩了几个人逃出来，都受伤了。 赤猴跌跌撞撞地跑进大营。大营很简陋，地上两溜圈椅，正中搁一方宝座，旁边放了一个茶几，剩余没别的物事。太后端端正正地坐在上头，徐徐闭着眼，手上的蜜蜡佛珠拨得啪啦作响。只见赤猴慌忙跑进来，睁开一只眼又闭上了。地上还站了一个人，是他们统领万伯海，又还跪了一个姑姑，似乎是太后的贴身侍女朱夏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